迎翻到嚟就有偈倾，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杨俊贤。咁我哋之前好多唔同嘅集数里边咧，都有一个名字咧系不停穿插喺唔同嘅讨论当中嘅，而且咧成日都会觉得佢好重要啦，攞嚟开倾话一啲大嘅问题、大嘅论述。但系好多时候咧，我哋都冇足够理解，因为我哋冇一集咧系专门讨论佢嘅。咁今日机会嚟啦，我哋就特登咧用一集嘅时间嚟讨论呢一个哲学家海德格，同埋佢最重要嘅前期著作《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咁呢个咁得意嘅 topic 咧，就真系请咗好多咧对呢个问题有研究嘅人上嚟啦，包括咗大师兄嗰场啦，因为大师兄对啲所有研究，所以佢专门唔系研究海德格，但系我哋喺同佢讨论中咧都获得良多，所以一定要请佢上嚟啦。咁另外咧就系都系研究一六集嘅金仔啦，系啦，同埋咧就真系都叫少少研究过海德格嘅， 呢个 真系专门啦， 最唔识嗰个 系啦，就系四个， 我只系睇过下海德格， 所有都系睇过下啫，所以唔使理佢嘅，系啦， 佢自己嘅判断系唔重要 嘅。咁我哋讲海德格啦，咁海德格系一个其实好多古仔嘅哲学家嚟嘅，即系大家都知道系啦。咁究竟我哋今日会讲啲咩咧？不过你交俾 Roger 介绍下先。 好啊，咁我哋一阵先会讲下啲花边新闻先啦。咁但系我哋主要都唔系讲花边新闻嘅，我哋会大部分时间都系讨论翻佢嘅理论。咁尤其是系我哋会讨论佢集中一本著作啦，因为我哋会话一般嘅理解咧，啲研究者就系海德格嘅思想系可以分两个时期，中间有个转向咁啦，大概就喺1930年嗰度做个分界线啦，前后。咁最主要其實所謂前期嘅思想就以我哋今日要討論嘅嗰本書就叫《存在與時間》啦 ，Being and Time 作為嗰個最核心啊，一個 test。咁我哋會集中討論佢。咁所以一陣我哋討論嘅時候都係會圍繞住呢個，後期嗰啲我哋就唔講啦，因為基於我哋嘅習性咧，就算係一本書嘅一個 introduction， 可能都用唔到一集都係講唔曬，所以我哋今次野心好細嘅啫，咁樣。就淨係講 Being and Time， 其實都好大，其實都好大。 其實真係 好啦。咁我哋集中講 Being and Time 裏面。咁所以首先我哋一陣都會除咗講完啲花邊新聞之後，大家輕鬆下咧，就開始進入啲好近嘅嘢咧。即係海德格出咗名好難睇嘅啲嘢都，即係佢寫嘅德文連德國人都覺得非常之極難睇咁樣啦。咁啊，唔係常人睇。 我寫嘅中文我自己覺得好難睇。 咁所以我哋開頭會首先講下，佢難睇係有啲理由嘅，我覺得，即係唔係純粹嘅語言表達能力低啦，而係佢要做一啲。好困難嘅工作，牽涉到有時可能同語言有關嘅，佢要重新運用一啲好，佢又要用一般人能夠睇得明嘅語言，但係又用一種好特別嘅方式去運用佢啦，去講佢嘅理論。 佢難睇嘅其中一個位咧，即係我都睇過一下，就係佢會自己做啲 新 出嚟， 係啊， 咁嗰啲字連德文母語嗰啲人咧都未見過嘅，今日佢自己做出嚟。咁咧，我哋德文唔好或者唔識啦，咁咧結果翻譯做英文咧，你會見到嚇死你嘅，好多時咧一串字咧，然後中間好多 hyphen， 咁咧將幾隻字撈埋一齊，黐埋一嚿嘢咁樣， 一個字係兩行咁樣嗰啲咧，好離譜嘅， 所以係好難進入 嘅。即係佢話人係 being in the world 咁樣，跟住做 hyphen 嘅 being hyphen in hyphen 對 hyphen world 咁樣，但係算短㗎啦呢個。佢後屘再做多啲，會有七八九個字連埋一齊嘅。 有， 同埋佢另一樣嘢就係佢啲字咧都有時候得意嘅，就係佢唔係按個既定嘅解釋嘅。佢解個字面嘅解釋，即係冇人再解字面解釋㗎啦。佢字面你解嗰隻字咧，咁就好得意，會搞到啲德國人都唔明白。 所以一方面有時候會自創新字咧，用翻你常見嗰啲字仲危險，對唔對？根本就唔係一般人嗰種用法嚟嘅，所以係好麻煩。咁呢個背後有啲理論上嘅理由咧，就係因為佢其實係要挑戰緊啦，可以話成個傳統哲學。不過個個哲學家都聲稱自己係咁噶啦，佢係覺得以前嘅人處理哲學問題嘅時候，成個諗法啊、方向啊、想做嘅嘢啊，都錯曬嘅。所以佢喺呢度要做啲好革命性嘅嘢啦，好自覺咁。咁所以佢運用語言都比較特別啲喺度。咁我哋會講下究竟佢針對嘅係一啲所謂傳統哲學，佢點樣理解佢哋有啲咩問題啦，然後佢自己個 project 究竟係點啊？佢有個咩計劃啦？佢想點樣做？咁跟住具體啲，我哋當然都講唔曬所有呢本書裏面有咁豐富嘅內容。咁我哋會集中講其實佢對人嘅分析啦。咁由人嘅分析會展開好多唔同嘅面向，譬如可能我哋會睇下時間容許去到邊啦，嚇講下譬如佢關於死亡嘅睇法啊，講下人嘅存在個基本嘅模式啊，講下所謂有啲咩叫做本真啊、非本真咁嗰啲，好多呢啲概念我哋都會提到。所以大概就會係咁樣。 嗯， 講下啲花邊先啦，不過輕鬆下。 係啊。海德格嘅老師係邊個咧？ 胡塞爾咯。不過要提一提嘅就係、是，胡塞爾同海德格都係聲稱自己做嘅係現象學啊嘛。 嗯。 即係咁，胡塞爾當然就係現象學呢個學派嘅一個開山祖師咁樣啦。但係好得意嘅就係、是，當時海德格咧其實係做胡塞爾嘅一個助手咁樣啦。即係好多人都係咁樣講。咁、然後胡塞爾有一個好出名嘅説話就係、是，現象學咧其實係我同海德格嘅啫。 即呢個基本上就係一個好 common 嘅一個 figure 嚟㗎，即係講現象一定係講海德格爾、講胡塞爾。但係咧現象當然係喺胡塞爾有一個轉向啦，但係去到海德格爾咧，又有一個轉向。佢基本上咧某程度上可以話海德格爾咧，即係一個 call and call 嘅個反骨仔，即係話 即係數典忘祖啊， 係數典忘祖。咁佢係對胡塞爾其實咧喺呢本書入邊就開始即係隱含咗好多批評咁樣嘅。佢成個架構或者成個進路都唔同咗咁樣樣，所以呢個基本上係海德格嘅其中一個好得意嘅一個做法。 所以好得意啊！即係胡塞爾咧講話現在就係我同你嘅時候咧。系谂住咧，海德格继承佢嗰只现在学 嘅， 点知攞本 Being and Time 嚟睇嘅时候咧，就发现里面嘅现在咧， 都 现在 学 系完全反佢嘅现在 sense， 都冇明冇开名啦，仲话本书献俾佢添。其实就全部都系反对佢嗰套理论嘅，但系都叫现在喎咁样，所以就变咗好多嘢。第谂住好多代啦，好似秦始皇咁，以为好多代啦，叫做始皇，点知第二代就已经完啦，就系海德格就真系反对佢，所以个好得意嘅故仔。 同埋呢本书咧有个特色嘅，即系咧就系。佢原本係一個好大嘅 project 嚟嘅，但結果咧就好似好多人咁啦，半途而廢。跟住咧，佢如果你有睇咧，佢入邊有個 introduction， 佢就會講啊，我將會寫乜，我將會寫乜咁啊。咁咧佢就寫咗有成六 part 出嚟嘅，但係咧我哋而家得到嘅呢一個咧，只係頭嗰兩部分嘅啫，所以佢係後面嗰啲咧係冇完成到嘅，而且佢後屘再出版嘅時候咧，佢就話。呢、這個 project 唔 work 啦，直頭係，所以咧就係我唔會再寫噶啦，嗰啲剩翻嗰啲部分咁。但係咧，即係話呢一本呢一本書啦，其實係哈利格自己認為嘅失敗嘅作品喎。但係咧，佢自己認為失敗啫，但係對於成個哲學史嘅影響實在太犀利啦。 即係歐陸哲學史啦。 係啊，有啲人我自己都認為係啦，佢一個所謂斷代嘅一個作品嚟，就係、是。個哲學史嘅發展去到佢之後咧，有一個好重要嘅轉折，就係呢本書。然後咧就影響到後來啲人點樣做哲學，同埋思考啲乜嘢類型嘅問題咁咯。所以係好犀利嘅。雖然哈利格自己認為佢係失敗咗啦，呢個作品。 所以好得意啊！本書咧最初出版嘅時候咧，即係 book one 嘅，即係以為仲有 book two 啊，起碼。 冇嘅。 但係點知就冇啦，即係得上冊嘅啫。 仲要未寫曬添，上冊都係嘛？ 跟住就冇咗啦。 啲 section 冇嘅。 後屘再出版嘅時候咧，就取消埋 book one 嗰個字眼嘅，所以就變咗成本 Being and Time。但其實佢只係成個大 project 原本嘅一部分啫，嗱，咁我哋講完一啲佢少少嘅即係花邊啦，或者大概對佢嘅一個理解啦，我哋可以進入佢嗰個問題。其實呢本書即係寫出嚟，佢咁斷代啦，頭先四哥話，佢梗係反對緊某一啲之前嘅一啲就理論或者就嘅睇法嘅。其實我有啲咩睇法嚟嘅咧？ 即係好呢個好簡單講啦，只不過係咁可以作為即係引入到後面會討論嗰啲課題就係第一。即係傳統哲學，我哋譬如一諗起一啲典型嘅人物先啦，柏拉圖啊咁嗰啲。咁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話傳統哲學就想揾出啊，我哋想了解，當然係人生意義等等呢啲都重要啦。但係其中一樣嘢就係、是、個世界係點樣嘅咧，係咪？呢個世界好似係一個獨立於人存在嘅一個世界。我哋可以作為一個人咧，係一個認知者，我可以認知呢個世界作為一個認知主體。但係個世界就係個對象，咁我哋去點樣了解佢？尤其是我哋出現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哋透過譬如我哋要了解世界，首先透過感官啦，係咪？但感官會呃我哋噶嘛，係咪？所以我好似個世界真實嘅一面，如果存在嘅話，佢未必咧，至少同我哋心感覺到、經驗到嗰個世界一樣。咁於是就出現一個問題、就係咁實際上嘅世界點咧？呢、這個有個所謂 appearance 同 reality 嘅區分，而呢個區分建基於有一個叫做主體客體嘅區分啦，係咪？我要了解嘅對象係獨立於我存在嘅話，而我要了解嘅方法係透過我嘅經驗喎，但我經驗又唔可靠喎，因為佢有我啲主觀嘅條件影響咗。啊，咁究竟個 reality 係點樣咧？呢個係一個 metaphysics 嘅問題啦。傳統哲學好以呢個問題做中心，特別係去到現代哲學嘅時候咧，嗰、那個再有一個轉變就係以一個知識論為中心啦。我哋開始更加意識到我哋人嘅認知條件點樣影響到我哋感知到嗰個世界。 呢就笛卡爾開始啦。 笛卡爾開始啦，又去到康德可能成為一個高峰添啦。因為康德直情話俾你聽，其實個世界根本獨立於我哋係點，我哋根本冇辦法知嘅咁樣，我哋只能夠知道我哋經驗嘅世界裏面嘅啫。咁康德嘅處理方法有個好得意嘅講法。佢就係話，即係傳統以嚟，佢又當然批評緊以前嘅哲學家啦。咁佢又覺得佢哋全部都錯啦，得佢啱啦。咁海德格就覺得康德對前面嘅哲學家嘅判斷都啱啦，佢哋都錯啦。不過你有一個錯就係、是、你自己都錯啦，其實因為你啱。咁於是康德有個講法就係話，呢、這個哲學史有個 scandal 有個大醜聞就係點？居然你咁多年嚟都證明到個世界存在乜乜乜咁樣。咁跟住佢用佢嘅方式嚟去講個世界究竟點，其實就將我哋嘅認知範圍限制咗喺我哋嘅經驗世界、現象世界裏面咯。咁海德格嘅講法就係、是、康德嘅錯，其實最大嘅 scandal 係咩？居然要證明個世界存在咧。咁所以喺度咧，佢會覺得 呢種我哋對將人同作為一個認知者同個世界區分出嚟，然後又好強調理性啦，當然喺迪卡爾開始好強調主體啊，呢啲成個咁嘅諗法，以至於我哋產生好多，因為所謂嗰個知識嘅問題，最主要想處理嘅，其實好多時就係一個懷疑主義嘅問題，即係我點樣肯定我哋知嘅嘢就係反映到個現實咧等等。我哋好多呢啲嘢要證明要成，又好似證明到啊，但係好似陷入一個死局咁樣啦。咁於是海德格喺度就好唔滿意啊。於是呢個唔滿意就產生佢要重新用另一種方式話俾你聽，究竟我哋要處理啲乜嘢？以前我哋去考慮個世界係點，嗰個 reality 係點，我哋有時會睇成係我哋經驗到個世界背後嘅基礎係啲乜嘢咧？咁於是所有嘢都存在。如果我哋又話嗰啲嘢存在，究竟係點樣存在法咧？咁樣嚇，我哋就嘗試揾啲嘢去建立翻呢個成個世界嘅體系出嚟啦。咁你可以用上帝用理型啦。咁但係佢會覺得呢啲咁嘅做法都有某啲問題嘅。佢覺得我哋唔應該用呢個方式去諗。一方面就是對個世界、對個 reality、對存在啲所有嘅理解都錯，另一個最錯嘅就係亦都可能更加根本就係對人嘅理解又係錯嘅咁樣，咁所以佢會重新提出一啲好唔同嘅睇法啦，喺呢兩方面。 咁呢個其實即係就是、某意思上咧，就係、是、現在個傳統啦，即、就、係、是、現在個傳統都係咁樣樣。頭先阿 Roger 講話就係反對緊之前某一套，我哋覺得可能未必咁好嘅一個出發點啦。咁、但係海德格有自己一套啦，當然。咁不過你又調轉頭啦，知道佢反對啲咩之後，其實海德格個大 project 係做咩咧？喺呢本書裏邊。 我谂最关键嘅位就系海德格咧，想重新问一个问题，就系、是、究竟乜嘢叫 being， 即系佢会用大写 being， 即系存在本身系啲咩意思，或者甚至乎后面可能会问存在本身究竟系啲乜嘢嚟嘅。咁所以呢度有个关系到就系话海德格会话以前啲人研究譬如认知嘅问题啦，譬如上帝嘅问题啦，嗰啲等等全部啲细。嗰啲係全部啲物件嚟嘅啫，而唔係存在本身係啲乜嘢。咁所以個問題就係，當我哋混淆咗呢啲事、嗰啲事、呢啲咁嘅區分嘅時候咧，我哋唔記得咗本身存在究竟係啲乜嘢意思。所以咧，隔就重新去發問呢個咁嘅問題。 所以佢開宗明義嘅，佢第一版咧就 call 嗰啲希臘文啊，咁唔識睇啦。咁但係佢好翻譯埋啦。咁咧佢話佢呢本書又或者成個 project 做咩咧？就係、是、好似金仔咁講啦，佢就係問 the question of the meaning of being，即係存在嘅意義是什麼咁樣啦。如果譯翻做中文。 咁時間差唔多啦，呢一節，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討論下嘅邊樣睇呢本書之後會講啲乜嘢，我哋睇下佢點樣處理存在嘅問題。翻到嚟海德格嘅時間，我哋交俾四哥，繼續講頭先嗰句嘢，不如？ 係啦，頭先講到咩咧？就話呢本書。呢、這個 project 開宗明義就話佢問咩問題啊，處理咩問題啊，就是 the question of the meaning of being。咁咧，你懷住呢個問題嚟睇呢本書咧，你會好失望嘅。點解咧？因為佢最後係冇答過嘅，就關於呢個問題。咁但係即係點樣咧？呢度咧就涉及一個 Heidegger 後尾會自稱自己嘅一個概念啦，佢叫做 ontological distinction。咁係咩意思呢？佢就話後來嗰啲哲學家即係古希臘之後呢，就有人遺忘咗呢、這個即係嗰啲哲學家就遺忘咗存在嘅問題咁樣。咁呢佢哋就冇問 the question of the meaning of being， 而係呢就變咗去呢研究嗰啲存在物。咁咧，所謂 ontological distinction 咧，就係呢個區分，就係存在同埋存在物嗰個區分咁啊。咁咧，古希臘之後啦，遺忘咗啦。咁嗰啲哲學家做乜鬼啊？佢咪研究呢啲，譬如一個杯啊、數字啊，甚至乎神啊呢一啲咧，對於哈迪格嚟講咧，佢都認為呢啲係存在物嚟嘅， 係個別嘅存在物咯。 係啦，個別嘅存在物，佢就冇留意到個大啲嘅。佢就如果你睇英譯本咧，佢就用大街嚟去表示嘅，就係嗰個存在啦咁樣。咁嗰個大街嗰個存在係咩意思咧？好空泛咁講啦，佢就大街嗰個存在咧，就係令得呢啲存在物作為佢哋存在嘅一個條件咁樣。咁但係呢個條件係啲乜嘢嘢咧？咁其實就係成個 project 就要處理嘅咯。 所以呢度可以見到其實要問緊咩問題咧？就係佢唔再係問具體每一隻。存在者咧，存在東西咧，佢係點嘅？即係當然可以做研究啦，嗰啲叫做存在論，不過一啲局部嘅存在論都可以叫做研究神係點、人係點、杯係點、自然世界係點。大家佢唔係問呢個問題，佢係問點解嗰啲嘢都係嘢咯？你係咁諗，即係嗱，全部都嘢嚟噶嘛，人又係嘢，杯又係嘢。喂，我哋都叫嘢，咁啲咩共同嘅性質啊，或者有咩共同之處，使得我哋都係嘢先？嘢之為嘢，即係東西之為東西。究竟有咩原因使佢係一個東西咧？點解佢唔係一個東西咧？嗱，呢個所以可以話就係存在論最核心問題，就係、是、究竟乜嘢使得佢都係一啲嘢，係啲東西， 甚至下一步就再问点解嗰样嘢会系嗰样嘢咧？嗱、呢个都个问题啦，就系点解使佢系点解一样嘢？第二就系点解嗰样嘢会系嗰样嘢咧？嗱、呢个就系嗰个大家嘅即系所谓大家 B 型嘅研究。咁佢点样名佢嘅？即系英文咧，我哋叫做大家 B 型同世界 B 型啦，就系写出嚟真系串大家同世界噶嘛。但其实因为英文得一只字啫，就系 B 型。但系德文其实两只字嘅，所以我喺上面讲过嘅，英文唔系一只好嘅哲学语言嚟嘅。佢话，即系因为佢冇呢个大家 B 型同世界 B 型区分。英文有嘅，一个字叫 sign 就系大家 B 型啦。 德文有， 德文另一个字叫 scientist 就系讲嗰啲世界个别嘅存在物。所以咧，而家佢嘅问题就系问嗰啲唔同嘅 scientist 嗰啲个别存在物，指佢哋都系存在喎。嗰、那个原因系咩咧？咁就问紧个大家 B 型就系 sign。咁所以咧 turn out 咁當然佢個進度就係最終會同時間有關啦，所以叫存在於時間啦。咁我哋一間會講到呢個位啦。咁但係你可以見到啦。咁而佢最後咧就會有一個區分嘅，就係、是、研究大家 B 型嗰啲問題咧，就叫做 ontology 嘅。但係研究個別世界嗰啲存在物嘅咧，就叫做 ontical 係啦，就係唔同 level 研究嚟嘅。佢問緊大嗰個咯。 呢度我要即係。要補充一下嘅，譬如舉個例子，就係有啲乜嘢係研究啲樹別嘅存在物嘅東西咧？即係譬如我哋會覺得現代世界特別係我哋會覺得數學係好似研究好多嘢，研究曬成個世界咁。但對於海德格嚟講咧，其實數學只不過係研究一啲數學嘅物件，即係數學入邊嘅嘢咁樣嘅啫。咁生物學就係研究一啲生物嘅嘢啦，咁樣樣，即係你係一個生命個體、生命嘅東西咁樣樣。咁啊，物理學研究有啲物理性質嘅東西咁，所以佢都喺一個框架底下咧，到講某一啲事物究竟係啲乜嘢。而呢啲咧，對於海德格嚟講，只不過係啲 entities 或者係存在者咁、存在物咁樣樣，一啲殊別嘅東西。但係問題係，海德格想講嘅係，咁究竟背後存在一般 in general 究竟係啲乜嘢意思咧？咁但係呢個問題其實幾重要嘅。對於海德格嚟講，我哋之後會講到嘅就係話，譬如如果我哋研究生物學或者人類學嘅話。咁我哋研究我哋自己系啲咩喎？咁我哋其實好似限定咗我哋作為一個某一種生物底下，某一種生物學底下即係意義嘅幾個物件，生物學嘅物件，或者一個人類學嘅研究對象，即係其中一個物件啫。但問題就係話，咁似乎呢啲我哋研究人，既然係一種殊別嘅物件，咁只不過限定咗某個框架底下先講到啫。咁就好似回應翻就係、是、好似 Roger 頭先講嘅，以前笛卡爾開始講嗰啲主體啊、客體啊，似乎唔係好似話一個最咁終極嘅 grounding 喎。呢啲就算係呢啲咁終極嘅 grounding 啊 ，substance 又好，主體又好，即係上帝好，呢啲都係只不過係某一種類型嘅物件啫，而唔係存在本身。所以存在係被遺忘嘅。 或者我補充一句啊，即係咧，佢對之前嗰啲哲學家個批評係乜嘢咧？就係、是、但其實大家都想了解呢個世界有啲咩存在物啦，嗰啲存在物有啲咩性質啦、不過咧喺佢之前咧，佢認為嗰啲哲學家做嘅咧就係佢揾一個最 supreme 嘅、最高嘅存在物嚟解釋其他所有存在物。咁、最平常嘅做法就係揾一個所謂神啦。咁咧佢甚至乎作咗一隻字咧嚟講呢一個做法嘅，一個叫 onto theological 嘅做法，因為feel 即係神啊。咁所以咧，佢個存在論咧就係要揾一個最勁嘅，其實喺哈利格個分類入面，佢都係 entities 啫，佢都係存在物啫，用一個存在物嚟解釋所有存在物，咁啦。咁佢認為呢一個進路唔啱嘅地方係咩咧？我哋冇反省過嗰個令得呢啲嘢成為嗰啲嘢嗰個佢所謂嘅大 B 型啊。咁佢而就覺得唔夠徹底咯，所以佢最徹底就要翻去令得呢啲嘢作為嗰啲嘢，然後你先可以研究到佢啊嘛。嗰一個究竟係咩意思咧？咁樣呢、這個實所以就更加 fundamental 更加基本嘅。 所以就存有嘅遺忘咯，就係、是、大家就要研究嗰啲 ontical 嘅嘢，世界個別嘅存在物，就冇研究咗大家使得嗰啲存在物存在嘅嗰個原因咯。咁嗱，我哋而家搞清楚個問題啦，點解佢存在論啦？佢嘅入手點係點咧？即係佢點樣行呢條路？即係好得意噶嘛，成日走咗去。同譬如有啲人會覺得佢研究人係講好多嘢嘅，但明明講存在問題啊嘛，點解我喺度講人咧？個問題喺邊度咧？ 係咁係啦，即係佢雖然佢話要研究呢個所謂對 meaning of being 啦，咁但係咦邊一個用乜嘢嚟開始好啊？咁咧佢最後咧，如果你睇過下你都知啊，佢其實成本書主要都係講人嘅，咁咧所以咧佢就揀咗其中一種存在物。嚟去揾呢個所謂大嘅 B 型嘅，咁佢就揀咗人啦。咁點解你揀人唔揀只杯唔揀只狗啊？咁樣咁咧，佢就因為人咧喺咁多嘅存在物入邊咧係唔同嘅，有啲好唔同嘅特質嘅咁樣。咁咧佢就話人咧對於存在係有一個所謂嘅 average understanding，即係一個 日常嘅理解， 係啦，即係任何一個人都好，佢只要係人咧，佢就會關心存在物，佢有能力問存在嘅問題，甚至乎咧，佢有能力組織一啲理論啦，去砌到一啲佢叫存在論嘅嘢，咁啦，所以咧呢個係一個最好嘅切入點嚟嘅，就係由人開始去問呢個。 我舉個例子，譬如好似即係你帶個 BB 飲啦，其實你冇嗱個 BB 可以好 primitive 啦，未有好複雜嘅概念世界啦，喂，但係諗下個 BB。佢乜都唔識啊！佢已經大概知道啲嘢叫嘢噶咯。嗱，佢已經知道樣嘢係嘢嚟噶，佢攞嚟飲奶啦，攞嚟做好多嘢，攞嚟玩啦。佢乜都唔知，其實都已經對嘢係有個基本嘅理解。所以好得意嘅，人呢種東西咧，係對於嘢有種佢叫做先在理解 ，a priori 嘅理解。而呢種理解咧，會使得咧，我哋可以試下掘下。如果人本身已經知嘅話，我哋試下從呢個角度入，睇下人呢個理解點啊。我哋將揭出嚟，詮釋翻究竟呢個對於啲嘢嘅理解係咩嚟，就決定咗，就知道咗。哦，其實 turn out 嗰個大家必贏。是一啲嘢係啲嘢嘅嗰樣嘢究竟係咩呢，咁就可以用人入手咯。所以點解佢話人係個切入點咯？ 係啦，同埋一開始就係點解用人，因為而家佢自己問緊呢個問題嘛。咁而當然一路嘢好多人都想問呢個問題，不過佢哋覺得佢問得唔係好準確啦，俾啲答案於是偏離咗啦。即係好似頭先講，我哋想知啲嘢點樣嚟，其實好一般有個咁嘅諗法。即係我哋見到啲嘢唔係淨係見到佢，我哋會所謂啊點解佢會喺度嘅咧？我哋會問下呢啲問題。咁你好多表達嘅方式，咁好多時你諗嘅就係、是，我有隻杯喺度，你好自然走去個人整佢出嚟啦，係另一樣嘢製造呢樣嘢出嚟。咁但係當我哋再推深啲問到好大啊，咁所有嘢之所以為嘢會存在，點解有嘢存在嘅咧？你咁樣問嘅時候咧，咁好多時就會出現哦，咁好似四哥頭先講嗰個，你揾個勁啲嘅嚟解釋曬咗咯。你有個工匠整呢個杯，咁但係都有啲人要生佢出嚟啊。咁但係成個世界你解釋唔到嘛，咁樣我哋要解釋係所有存在嘢、存在嘅事物。點解會存在呢個問題咁大？所以如果係咁，用呢種好因果嘅方式去諗咧，特別係你咪會諗咗另一個原因，都係同一個 level， 不過佢勁啲，佢能力高啲。咁但係佢會覺得呢個有個問題，所以佢要轉一個問法啦。咁所以個問法唔同咗。第一，第二就係、是、啊，你諗下一個人可以諗咁多呢啲咁以前嘅人曾經咁樣諗過呢個問題，而佢又諗呢啲人咁樣諗呢個問題，好得意嘅就係，因為你問得呢個問題，多少你對個答案會有少少。即係有個範圍個問題，因為你每問一個問題都好似假設咗啲嘢喺背後嘅。譬如，如果唔係你點分咧，係嘛？即係我點知某一個答案係啱或者唔啱咧？如果我覺得有啲人答咗呢個問題係有問題，雖然我未必一定好準確咁能夠指出佢個問題嘅所在，但我多少隱隱約約要對嗰個我要問嘅問題嘅答案有一定嘅理解。 即係你譬如揾一條鎖匙咁啦，如果你等你要知道佢咩鎖匙啦，如果唔係人哋話喂喺嗰度咁樣，喂邊度有啊咁樣， 你見到都唔知係邊， 你起碼知鎖匙係咩嚟啊嘛，所以就有啲先在理解先可以知道你個問題可以拎出一個咩嘅答案。 係啊，所以佢可以問呢、這個啊存在嘅意義嘅問題啲咩，又可以深刻辨認到人哋嘅問題咧，佢會覺得呢個反映咗人一個好獨特嘅特性，唔係淨係佢嘅，不過佢勁啲啦，佢能夠將佢清楚準確咁講出嚟，佢覺得自己即係開頭啦，後來佢否定咗啦，當然可能咁，於是喺呢度佢就覺得。從人入手好啦，即係從而且唔係淨係佢呢一個人啦，係一般似乎應該人嘅嗰種存在嘅方式，包括尤其是特別重視嘅就係佢能夠問呢啲問題啊，係反映咗一啲佢存在嘅基本嘅一啲特定嘅特性嘅，咁佢就挖佢出嚟咯。 即係佢似乎好似知道咗某一啲嘢，你先至可以問呢個問題噶嘛。即係佢起碼會覺得，咦，有啲嘢唔妥，有啲嘢好似 miss 咗，咁所以佢先會去問呢個問題。所以其實佢有個 term， 其實呢種深刻可以叫存在嘅領會咁樣嘅東西咁樣，好似我哋預先對呢個存在本身已經知道咗某啲嘢，但只不過我哋講得唔夠清楚，我哋要梳理佢咁解。 咁呢度就開始，所以對人有一個研究啦。佢嗱咁樣講人咧，佢好得意，因為佢用現在嘅方法啦。咁我唔解釋啦，就自己再研究啦，得閒有機會，即係揾一集再講講我哋。但現在方式好得意，即係佢分析翻我哋日常經驗，即係我們日常經驗切入。佢發現咧，嗱之前好得意，我哋講人咧，譬如頭先 Roger 講，之前哲學師就會講，哇，人咧係某啲即係 subject 嚟嘅，就同嗰個我哋研究對認識嘅對象咧係分開嘅咁樣，所以有時候叫做主客對立啦，即係我哋認識啲嘢喺外邊嘅，我哋自己有自己咁。但係可能佢話唔係喎，我睇翻日常經驗，喂，我哋其實人係咩嚟㗎？本身人就一定喺個世界裏邊同其他人一齊喺世界中開展自己做自己嘅嘢，揾自己嘅 project 嘅一個存在者嚟㗎嘛。所以人咧佢好得意，佢俾個名佢。叫 being in the world， 在世界中嘅存在，就是咧，我哋本身就是一啲喺世界中存在嘢嚟嘅，就唔係世界中，所以人同世界咧本身有一個好內在嘅關聯嘅，唔可以獨立個世界咧，獨立於個世界咧，去理解咩叫人嘅，人本身你睇下我哋就喺個世界中裏面生存咯，活動啦，係嘛？咁所以咧一講人咧好得意，又拉到另一個概念，世界就人一定喺世界中嘅存在者嚟，咁呢個問題就嚟啦，就咩世界咧？ 剩翻一分鐘啦，咁咪講住先啦，係啦。咁咩世界咧？咁就係佢都唔知嘅開頭，因為佢做一個現象學嘅探究啦。咁咧佢就話：咦，我哋要知道咩世界咧？我哋首先要從世界入邊嘅存在物開始去揾出嚟。咁咧咩意思啊？就係呢啲杯咯，呢啲台咯，呢啲譬如呢只狗咁樣咯，即係甚至乎係所有我哋見到嘅一啲具體嘅嘢啦。咁啊，從呢一個位開始先，然後咧就慢慢咧就挖掘出嗰、那個令得呢啲嘢黐埋一齊向我呈現嘅嗰個結構，咁就叫世界啦咁樣。 所以佢喺研究世界嘅時候咧，冇好得意嘅，即係最終會講咧，其實係有個網絡嘅。一陣間我會講到下一節，即係其實啲嘢咧發現咗唔係獨立嘅，啲嘢互相之間有關係，而且唔同方式呈現俾我哋。咁一陣間會講到咧呢、這個獨立嘅網絡係點樣一回事。咁你下一節翻嚟繼續討論一下人同世界嘅關係，好啦，夠點講咧？欢迎翻到嚟第三节嘅就有嘅倾，咁我哋又继续讲海德格吓。咁头先开始讲紧世界嘅问题，四哥 系头先就话人系 being in the world 啦，喺世界之中存在啦。但系咁即系点样咧？咁世界系啲乜咧？咁哈利格嘅讲法就系、是、咁，你世界你见唔到噶嘛，你唔会见到个世界噶嘛。咁咧，所以咧，我哋要知道咩系世界咧，我哋首先要知道世界入边嗰啲嘢系如何嘅咁样。咁咧呢一度佢就用咗佢嘅现象学方法啦。佢觉得以前嗰种譬如笛卡尔式嘅嗰种谂法就挤咗喺一个主客对立嗰个位嗰度。跟住咧呢、這个世界嘅嘢，如果你哋有睇我哋之前做嗰啲集数咧，就会话呢咪 extension 咯，系一啲占空间嘅嘢啊，有特定嘅 size 啊咁样嘅嘢啦。咁咧哈利格个现象方法咧。佢就話：你冇翻去我哋經驗本身，我哋首先最初見到嗰樣嘢就唔會係一個物理客體佔住一個空間嘅，而係咩咧？而係工具。佢就會覺得咩工具啊？就係、是、你見到呢、這個，你第一眼啊，你就見到佢係杯咯，杯係攞嚟做乜㗎？咪攞嚟飲水咯，咁樣咯。咁咧佢就係有一個。目的嘅係有個功能嘅咁樣咯， 甚至見到佢都冇盡，即係一開始甚至唔係見佢啊，一開始對你嚟講，你已經唔係一樣俾你見嘅嘢，佢直接你用緊嘅一個工具啦，飲緊水啦已經係，係個隨即已經揼緊釘㗎啦， 梳化我哋坐緊 嘅，坐你唔係望緊佢先嘅，連望都唔係，佢直接就係一個工具咯。 所以佢有一句好好嘅，即係咧你要理解呢啲。咁樣嘅日常生活中嘅存在物，你其實係用佢，你越用佢咧，你就越知道佢係點；你越識用佢咧，你就越能夠了解佢，而唔係咧，好似以前笛卡爾嗰種，我觀察啊，即係咧，笛卡爾好出名就講一個立啊嘛，跟住佢完全係一種。哈利格叫做 theoretical attitude， 有一個理論嘅態度去睇佢究竟係點，呢個係好科學嘅呢一個。但係咧，哈利格就覺得你完全 skip 咗我哋個日常生活體驗，跟住咧佢，所以咧佢就從日常生活體驗開始去睇，呢啲都係存在物嚟噶嘛。點解我哋可以 skip 咗佢咧？而且佢最後有個結論添，就係話我哋之所以做到嗰種理論研究咧，其實係預設咗呢一種我哋日常生活態度入邊同嗰啲嘢打交道嗰一個狀態嘅。咁佢就將呢樣嘢挖翻出嚟咁啦。咁所以第一樣呢個世界入面有嘅嘢咧，其實就係工具咁啦。咁咧工具咧就有個性質嘅，個性質係咩咧？佢就話工具唔係一件咁出現嘅，佢係一個系統嚟嘅。咁咧例如一個鎖咁樣啦，鎖係咩嚟㗎？你實嗱，首先用翻哈迪格嘅思路咧，就係、是、如果我哋用笛卡爾嗰種方式咧，我哋永遠冇辦法去發現一啲嘢嘅功能嘅，因為咧我哋觀察嘅話。你怎睇呢隻杯咧？你唔知道佢係攞嚟飲嘢噶嘛？你永遠做唔到噶嘛？你一定係要攞上手，然後咧就同其他工具黐埋一齊。譬如咧杯擠喺張桌上面啦，或者頭先講嘅例子啦，一個鎖啦。你要知道乜嘢係鎖嘅話咧，你要知道一咩係鎖匙啦。你要知道咩係鎖匙同埋鎖咧，你可能有門啦，有櫃啦，跟住咧你又要諗個門同個櫃可能有屋啦，跟住乜嘢係屋咧？所以咧所有嘅工具咧，其實就係一個系統互相連結。你知道一樣咧，佢就預設咗後面有其他，跟住就構成一個大嘅系統。佢呢個就叫 totality of equipment 啦。佢個講法就係、 是，所以最終所有嘅工具咧，其實會組成一個叫做意義網絡嘅嘢。每一個工具咧有佢自己嘅意義，但係佢唔可以怎講個意義啊。佢嘅意義一定要係咧，相對 參考翻其他嘢。 冇錯，參考其他嘢，以至整個網絡先講到佢。而個世界咧，對於佢嚟講咧，唔係一啲即係好多時候會感覺個世界係咪 totality of 一啲即係是東西咧，係咪？佢唔係啊，即係 totality of 佢東西之後咧，係加埋佢做一個意義網絡咁樣呈現俾你，唔計佢啲物理嘅事物加埋曬，同一時間佢係等人呈現俾你咧，作為某一個意義，有某一個功能嘅，而佢係成為某一個整體咯。 係啦，咁呢度咧就會顯示到就係同頭先迪卡爾嗰種理論態度好唔同。嗱、理論態度咧，我哋覺得以前會以前啲哲學家又翻返嚟，以前啲哲學家嗰個傳統就係覺得，哦，我哋認識啲東西係為先嘅，我哋認識咗佢係點，跟住之後咧先至去講佢有咩用啊，認識佢第一點嘅。但好多教學唔係喎，你諗下我哋平時日常經驗，我最直接同啲打交道嘅呈現幫你係點啊？我哋嘅經驗就係佢做一個工具咯，做一個網絡裏面其中一個工具，即係鎖匙就攞嚟開鎖嘅，鎖就幫佢鎖住道門嘅。係作為整個網絡裏面其中一個工具呈現俾我哋。所以咧，一開始我哋接觸啲嘢嘅時候咧，啲嘢最原初呈現俾我哋樣態就唔係認知對象。 其實甚至乎我哋調翻轉諗，我哋就會明咯。就係、譬如你有陣時咧見到樣嘢，你唔知係乜嘢嚟嘅，咁你點樣先可以令到你知啊？其實你唔知佢咩嚟，就係因為你唔識得將佢砌翻喺原本嗰個工具網絡嗰一度。即係譬如某一啲專業人士，譬如醫生用嘅工具，你唔會知噶嘛，你唔會知佢咩嚟噶嘛。但係咧，你幾時為之知啊？就係、佢係醫生攞嚟做手術嘅。咁呢個時候咧，因為你個世界入邊有啲嘢叫做醫學，有啲醫學工具咁樣，跟住咧你就可以將佢 fit 落去啦。將佢 fit 落去嘅話，你咪明佢係做乜咯。所以咧，脱離咗成個系統，即係脱離咗世界嘅嘢咧，我哋係唔能夠 understand 嘅咁咯。所以工具總係一個意義網絡嘅方法。 而我想講就係、幾少出現理論態度啦、即係原本我覺得係先有理論態度，啲舊嘅作家再有嗰個實用態度啊嘛。佢而家唔係，佢而家調翻轉，佢話個工具網絡原本就喺度咯。如果好好地咧，你唔需要認知佢、研究佢。幾時要研究佢啊？都係出事嘅時候嚇。個鎖係唔會研究佢嘅，直至佢開唔到。你就研究點解會鎖 壞咗？ 點解壞咗咧？啲嘢有問題喺實用態度上面咧出事，做唔到原本分順咧，我就要嘗試轉埋一個認知態度研究佢係點，佢點解壞，從而整翻好佢。所以理論態度對佢嚟講咧，反而係上層建築嚟，上層嘅係由實用態度咧生出嚟。所以個 foundation 咧，其實喺個實用態度嗰度咯。咁呢個係我覺得佢一個好有趣 insight， 係反到曬整個哲學傳統嘅差唔多。 而同埋好多嘢就係、如果咁樣講咧，我如果從頭先就從嗰啲物件嘅角度嚟睇啦，就話、原來我首先將佢睇成一個工具，然後擺喺個網絡。但係調翻轉，如果從個人，其實人基本上嘅活動就係我生活喺呢個世界咧，就係、我當然同好多其他嘢有關係啦。但我唔係一出嚟好奇怪咁樣研究每一樣嘢，我係一個研究者咁樣抽離。我一開始存在呢個世界，首先喺我能夠做頭先嗰啲活動之前，反省活動之前咧，我就係用緊周圍身邊嘅所有事物。呢、這個就係我平時生活存在嘅嗰個背景啊！你可以話，我係要喺呢個背景之下，即係個背景係包括我了解呢度每一樣事物嘅功能，而了解每一樣事物嘅功能係包括了解埋佢同其他事物嘅關係啦。咁於是，我喺呢個理解之下咧，但我唔係好自覺意識到啊！你問我未必講到出嚟嘅即刻，或者講得好清楚，但係我。嘅行動表現出我係了解呢度每一樣嘢係點樣用，同埋當然啦，我嘅世界可能仲包括有其他，我可以同佢正常咁一齊打住啲嚿嘢俾你，你知我做啲乜咁樣啦。所以喺呢度我哋嘅呢個活動係一個好基本嘅存在方式，而呢度包含咗一種我哋對呢個世界是咪一種咁樣嘅理解咯。 所以如果我哋而家搞清楚呢個世界啦，世界就係所有工具組成一個意義網絡去幫我哋用啦，而人咧就在 being in the world 就喺呢個世界中存在同啲嘢打交道啦。所以翻返去啦，咁如果咁理解嘅時候，人又有咩特別咧？同譬如舉個例，同其他事物有咩唔同啊？ 我諗呢度可以講一講嘅，其中一個最得意嘅位置就係人咧，佢係會佢會有佢自己嘅 project 去使用佢嘅自己啲物件，例如譬如頭先四哥講話有啲杯啊，可以攞嚟飲水咁樣啦，或者係有啲錘仔啲工具，其實我可以唔使咁樣用嘅，我可以將成個 project 轉一轉，例如我可以變成一啲殺傷力嘅武器，可以做武器咁啊！錘仔咪攞嚟搏人哋咯。 即係你喺球場上跌咗錘仔落嚟咁啊！如果你作為一個殺傷武器嘅時候， 係啊，即係可以隨意咁去轉動佢噶嘛。但係個問題就係嗰個意義網絡嘅點樣決定，即係嗰個意義網絡究竟係點樣樣咧？同人有關嘅，我哋點樣去架構呢個意義網絡咧？我同世界之間有個互動關係咁樣，佢唔係純粹一啲。物件俾我哋去認知嘅咁樣， 或者甚至順住你呢個講嘅 point 就係，即係可能好開頭嘅時候，我哋話，因為我哋頭先好似我咁講，你首先喺呢個世界裏面生活嘅時候，你已經好似好即係，如果你所有嘢都好陌生，唔知點用咧，你其實就好難生活嘅。 係啊， 你淨係用曬時間嚟搞清啲咩嚟㗎？呢咩？但一般我哋除非你特別讀哲學嘅啫，如果正常人唔係咁，你就會見到杯咪攞嚟飲水咯，見到某啲嘢咪攞嚟用咯，見到支筆咪攞嚟寫字咯。好啦，咁我哋會覺得係咩？點解如果我再問，突然間問呢個人，咦點解你拿支筆嚟寫嘢嘅？或者點解你想寫嘢嘅時候會問人攞支筆嘅？咁你會點答？個筆梗係攞嚟寫嘢噶啦，係咁噶嘛，即係筆就係用嚟寫嘢嘅嘢啦。咁樣佢問嚟都多餘嘅，佢本身就有個咁嘅用途或者意義。但如果順住頭先金仔嘅講法就係、是，其實呢個唔一定嘅，即係於是嗰樣嘢，我哋本來作為一個人就以為啲嘢本身以某種特定嘅形態，有某種特定佢內在嘅功能同埋意義存在喺呢個世界度。 我哋只不過係發現到佢嘅意，然後跟住佢嚟用啦、嗯啊、如果 你發現唔到，你咪唔識用咯。好似係咁嘅 picture。但係海德格個講法有啲唔同啦，喺呢度係咪？而且有個好大嘅唔同咧，應該話就係、是，咦，其實佢嘅意義唔單純係外在於呢個人喺出面自己有一個自己嘅所謂意義或者咩特性喺度嘅，而係可能同個人喺呢度扮演一個更加重要嘅角色。 所以咧，哈利格分析個世界嗰個結構咧，去到最終咧，佢就話呢一，因為係有一個目的同手段嘅關係，即係譬如台攞嚟擠啲嘢喺上面，然後咧擠咗個杯喺上面咧，個杯攞嚟飲水，咁咧全部有個目的手段，目的手段，咁你要有最終個嗰個終點噶嘛？佢就話所有成個意義網絡去到最終就係 for the sake of which。For the sake of which 呢個 design，即係我哋未講咩 design 啦。總之就係、 是、人咯、就是，就 最係啦，最後就係人 assign 咗一啲功能俾佢，我哋就可以使用佢。咁咧呢度就翻去金仔頭先講，就係、是、其實去到尾呢樣嘢係乜咧？就視乎我係邊個，我點樣詮釋佢。如果我只係一個普通用嚟飲水嘅，咁你杯咪就係攞嚟飲水嘅嘢咯。但如果我賣杯嘅，好唔同啊嘛。即係我係一個生意人，喂，呢杯幾靚喎，咁樣咁好唔同啊！所以咧就我嘅身份係邊一個，我嘅 who 啊係邊一個嘅話咧，就同呢啲嘢就會有一個唔同嘅詮釋咁啊！ 甚至乎杯可以做藝術品啦，即係可以唔使攞嚟賣，可以咁樣用。 所以用啲勁啲嘅方法嚟講，就係、是、視乎你嘅身份唔同，你嘅所謂身份就係包括你而家想做啲咩啦，有咩目的啦。你會令得呢個世界嘅，就算同一個事物，如果對兩個身份唔同嘅人咧，佢會以唔同嘅方式呈現俾你， 有唔同嘅 meaning 啦， 咪勁好多咁樣。 所以咧，呢度咧就講到人究竟係啲乜？咁咧 ，Heidegger 就覺得人同埋呢啲工具咧係兩種唔同嘅存在物，有兩種完全唔同嘅存在方式嚟嘅。咁咧，佢就話呢啲就叫做佢嘅 term 咧叫 ready to hand 啦，你唔使理啦。咁咧另一個咧人係點咧？人咧佢好奇怪嘅，佢叫佢嘅存在方式做 existence。咁咧 ，existence 我哋一般叫做存在啊嘛，咁呢啲都係存在啊嘛，呢啲嘢，但係佢就唔係咁樣用，所以佢難讀就係呢個位咯。 唔係，因為頭先講其實英文 being 同埋 existence 都可以解存在嘅中文，但其實佢意思有啲唔同嘅。喺 Heidegger 呢個講法入邊咧，我哋同埋啲 bullet in essence 都係 being 嚟，都係喺度啦。但我哋嘅存在方式唔同嘅，而 existence 呢種特別嘅存在， 叫存在方式， 係啦，或者叫存活啦，有啲人會 叫存活好啲， 就係某一種特別人先有嘅存在方式咯。 係啦，係，所以佢話人只有人先 exist 咯。如果用翻 Heidegger 講法，呢啲嘢你唔可以叫佢做 to be 啫，但唔係 to exist 佢哋。 咁點解佢要將 exist 呢個字俾人專有咧？咁又係佢啲慣常嘅手法咧，就翻去嗰個字嘅字源係咩意思啦？咁原來 existence 嗰個字咧，個字源咧就係企出嚟嘅意思， 希臘文嚟 站出咁樣嘅意思，咁 都有個出嚟嗰個動態。 係啊係，即係譬如另一隻字就 ecstasy 咧，其實都係同一個源啦。ecstasy 出神啊嘛，就係係啦，即係總之就係有企出嚟嘅意思。而佢認為咧，人咧嗰一個好重要嘅特性咧，就係佢唔止佢 actually 係啲乜啊，即係我嘅 actually 著緊呢條褲 ，actually 坐咗喺度，但係咧我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我可以離開我 actual 嘅狀態。所以咧佢話人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 possibility， 人係有可能性嘅，我就可以離開我嘅 actually 係點，走咗去另一個境界咁樣。 而呢個係同啲死物唔同啦，即係其他事物即係杯，當然佢會變啦，我可以搞佢啦，開佢腐壞啦，但係佢腐朽都好啦，佢唔係自己選擇自己點樣行前啊嘛。人唔同啊，人可以自己選擇我行喺邊個方向。我而家追繼續著一件衫咪繼續著咯，我追唔著咪唔著咯。我原本做緊學生咪做學生咯，但我想而家唔做又做嘢啊，唔讀書啊，又可以揀噶嘛。呢個我人可以選擇點樣 喺揾到工啊， 我選擇點樣未來行前一步，而啲死物冇呢個可能，冇 possibility 嘅。咁呢個就構成一個好重要的分別啦。我哋最後一節翻嚟咧，會繼續討論呢個分別會引致啲乜嘢理論嘅後果。歡迎翻到嚟最後一節，再講傾。咁我哋今集講存在與時間啦，不過我哋就嚟唔存在任何時間啦，所以翻咗轉頭。咁我頭先咁我繼續講啦。咁啊頭先你講到咧就係人同物有啲唔同啊嘛，人係會越出嘅，會行前一步嘅，而啲物係唔會嘅。於是人係有 possibility， 而啲物係冇嘅 in a sense。嗱，所以到咧最終就構顯到咧，其實個大嘅 picture 就原本係問其實點解啲嘢會有嗰個 meaning 啊嘛，即係個存在問題，點解啲嘢係一啲嘢咧？同埋點解嗰樣嘢係嗰樣嘢？點解隻杯係隻杯而唔係張台咧？咁樣舉個例，嗱，依個最終個關鍵咧，可能喺人度，就因為咧點就係人咧會喺時間中咧決定自己想成為一個點嘅人， 即係有我嘅 project， 或者有時用佢嘅字眼就係會將自己 project to the future， 我會去開顯自己嘅，即係會想自己而家想做個醫生，就係想做汽車維修員咧。嗱，我做嘢就好唔同，唔僅我做嘢好唔同，連身邊所有事物對我嚟講嘅意義都係好唔同嘅。啊！我成日都咁講，如果我想做醫生嘅話咧，咁可能所有我舉個例子，譬如個足球咁啦，就可能係一個對我嚟講嘅 distraction。我成日都話，但如果我想做一個職業足球員咧，嗰、那個就我實踐我自我嘅一個好重要嘅必須嘅工具咁啦。嗱，同一個足球對於一個醫生同埋一個想做足球員嚟講咧，係完全唔同嘅 meaning 嘅。於是咧，其實佢想講嘅就係咩？就係人喺未來喺時間中咧，投射自己，想自己成為一個點嘅人咧，會決定咗我身邊所有東西作為工具咧， 喺而家呢， 喺而家一刻佢啲咩 meaning？嗱，呢個就重要啦，所以聽到啲嘢點解係嗰樣嘢咧？點解係一啲嘢，而且會有嗰個 meaning， 會係嗰樣嘢咧？就源於人點樣喺時間中開顯自己，想自己成為一個點嘅人， 自己創造自己一個過程喺時間入邊。 而啲物係唔會噶嘛，係人先會噶嘛。 而比較重要係將來啊嘛，喺呢度。 係啦，所以將來好重要。我想抱出自己成為點嘅人咧，會決定咗嗰個將來啊，會決定翻現在當下東西嘅意義， 甚至過去啦，甚至自己過去嘅經歷咁啊。 係啦，唔係呢個好複雜，因為有機會係過去，因為有機會係過去有啲咩處境，使得我會喺依一刻 有影響到 有一啲咩對未來嘅 projection， 最後就一齊咧決定咗呢一刻嗰啲東西咧究竟會啲咩 meaning。嗱咁嘅話咧，會突出個咩結果？就係點解想講個書名？點解佢會覺得講存在咧？要講時間，就因為最終啲嘢點解係啲嘢，同埋究竟點解佢係嗰樣嘢而唔係第二樣嘢咧？個原因就在於用時間嚟講，就因為人咧可以喺時間中開顯自己，決定咗東西嘅 meaning。而東西如果你用唔同嘅方法開顯咧，佢會有唔同 meaning 嘅，就好似今週頭先上一節嘅嗰個例子一樣。所以最終一講存在咧，就一定要扣住時間嚟講。冇時間咧，人冇得開顯自己咧，根本就講唔到啲東西會有 meaning， 同埋佢有啲咩 meaning， 就講唔到佢係啲嘢，甚至係係啦。呢、這個就係佢最終嘅答案咯。而人同物嘅分別咧，喺度就會非常之重要咯。 甚至乎 有 係講唔講？係啊，係喎，所以佢最終咧，所以最終佢會咁叫嘅，即係佢叫人咧喺個意義下咧，叫俾個名佢叫始在， 始在 啊，達生呢個德文叫做，即係達生個達就即係 here 啦，喺呢度，而生就存在意思。咁有好多原因嘅用呢個字。咁其他原因就係因為佢唔想有人咧呢、這個概念咧，以前咧哲學史上面咧好多唔同嘅 implication。包括咗可能有啲人話基督教傳統人就係神做出嚟嘅嘢啊，但係佢唔想要呢啲，佢 都俾嗰啲 係主體啊，可能如果哲學史裏面就變咗一個主體啦，係認識個對象嘅咁樣，佢唔想要呢啲，就變咗咧，佢就係想講咧人係一種咁嘅嘢，所以就俾個新名佢，唔想有之前嗰啲 implication。 另外呢個名字就強調咗 dasein 啊嘛 ，here 或者 there 啦個 da， 其實就係講緊人嘅處境性，即係佢呢個其中佢一個好重要概念嚟嘅拋擲性啦，就係人總係喺某一個處境入邊嘅，佢唔係離開個世界去觀照個世界嘅， 所以同 subject 就要區分出嚟，佢特登用呢個字， 即係 subject 係 support 世界外邊望個世界噶嘛。但係咁即係頭先講，可能除咗講人有 possibility 講未來之外咧，仲要講個過去啊嘛。個過去就係人梗係會唔覺意咧控制唔到地咧，被投擲到某一個 situation 裏邊， 受限嘅，即係我出世我冇得揀噶嘛，即係喺邊我係。可能出世有錢人屋企嘅，我都想㗎，但我唔係啊嘛。 而人喺最成個自己嘅籌謀裏面咧，就係建基於我喺俾人掉咗喺邊個處境，所以嗰個時候咧就諗我想做啲乜嘢，最終就決定咗呢一刻所有東西嘅意義係咩咯。所以過去、未來會一直決定現在。 所以佢係話人有 possibility 啦，但係呢個 possibility 咧唔係 arbitrary。喂，我或者可以做美國總統咧咁樣，唔 work 嘅呢個點解？因為我被拋擲咗喺香港呢一個地方，跟住咧我嘅 possibility 咧其實係要喺我嘅處境入邊，然後先至開顯俾我，我有呢個 possibility， 呢個 possibility 咁樣樣。所以係一個有限制嘅自由嚟嘅，你話咁樣咯。 受限嘅可能性，佢其實有個咁嘅 term 嘅。 咁嗱，我而家講完啦，大概人。即係點解時間會重要咧？對於理解存在問題，咁跟住就再研究嘅喎。原來人咧，即係海德格嚟講，似乎會覺得對於時間理解都好啦。其實有兩個唔同嘅毛啊，咁啊源於兩種人嘅即係存活嘅方式。咁嗰種好出名咧，叫本真同非本真啦，或者我冇係介紹下咩嚟嘅咧，係或者本己非本己啦，兩個翻譯。 有啲咁嘅講法嘅，即係要去到翻去嚴肅講時間，即係人同時間之間嘅關係，甚至乎係人同可能性之間嘅關係。因為譬如我哋既然係被拋入個世界當中，我哋冇得揀噶嘛。即係譬如杯就係、是、某種用法嘅，又或者係我生活喺香港，我就注定係做銀行、做醫生、做律師。 咁好，我想 注定你冇得做 呢啲先係叫好東西嘅。 注定你要想做， 注定係做呢啲先叫好東西。 注定做唔到 好嘅職業嘅。咁呢個係同我哋個環境嘅受限性有關噶嘛？但個問題就係、是、Heidegger 就會問：咁呢啲係呢啲係你對自己人生成個時間嘅態度係你想自己咁做啊，定係你跟從咗人哋 嘅呢個呢種對時間嘅態度咧，所以個問題就係、是、呢種譬如呢啲咁好嘅職業，即係人哋眼中嘅好職業啊嘛，唔係咁同你自己嘅生命嘅時間冇關噶嘛，所以佢哋就要問一個問題就係呢啲咁嘅非本己或者非本真嘅一種咁嘅狀態，係你純粹係唔係跟從咗人哋嘅意見底下，別人嘅獨裁底下度存活着咧？所以個問題就係、是、我哋生活喺會唔會係一個就係話人哋眼中嘅一個物件啊？我冇當我自己一個會打開我自己可能性嘅一個存在，我冇珍惜我自己既有嘅一個未來嘅可能性，甚至乎你嗰啲人可能會覺得就係話，我唔覺得我自己會死啊，即係有個咁嘅錯覺就係咁啊，所以我會覺得我無限咁多嘅時間，我係無限咁跟從人哋嘅意見噶嘛，咁所以 唔係嚴格嚟講，佢唔係未唔覺得自己會死。佢即係咁樣講啦，就係、是、喺我哋所謂叫非本真或者非本己啊，即係 inauthentic 啦嘅嗰個人嘅存活嘅方式嘅裏邊咧，即係你可能都知自己會死，因為你理性上知嘅，但你未真係覺得死亡對你嗰一個真正嘅威脅，你未真係覺得自己冇認真清楚咁樣思考死亡呢件事對你生命嘅價值同埋意義，最終咧就咁樣做啲咩？咁你唔使諗啦，就係、是、我唔想自己諗啦。如果即係假設 as if 啊，好似我有無限生命咁，咁我而家要點樣做人咧？我唔會諗清楚啊，我想點咧？咁我唔諗啊。咁點啊？其中一個生活方式就係我跟其他人，跟其他人，讓其他人幫我話事。所以如果社會話做醫生、律師係好嘅，咁有機會咪做咯。我完全冇諗過咧，我自己點解會想做？就係 follow 其他人。咁佢俾一個名個嗰啲人啦，因為英文嘅翻譯叫 the day 啦，德文叫 das man 咯。個意思一樣嘅，就係講嗰啲咧面目模糊，唔知邊個嘅嗰啲他人，所以好有型嘅 the day。即係佢唔係講知道邊個 day 喎，係 the day 嗰啲人咧咁樣樣。 嗰啲芸芸眾生咧。 係啦，佢話做醫生好喎，咁我叫佢做咯。嗱，我冇諗清楚我想點嘅。所以我叫住呢個唔真啦，亦都唔係本己啦，唔係源於自己啦嘅一個存在方式。 佢非本己個或者非本真嘅講法咧，其實就係、是、正正就係嗰個唔係我啊。因為咧頭先講到咧單山或者人啦個特性就係、是、我總係有好多 possibility， 而咧呢度其實有個好大嘅重擔啊，因為我要選擇啊，我究竟做醫生好定做律師好咧？ 哇！即係呢個 好辛苦 㗎，係好痛苦嘅。咁咧，所以咧 ，Harry 嘅講法咧就係、是、我哋首先並且通常唔係我哋自己嚟嘅，即係咧佢去到一個位就問咧，我先都講漏咗，即係人同嘢有乜分別咧？佢就話傳統哲學將所有嘢都用 what 嘅態度嚟去研究，咁咧就漏咗咧，佢就其實話人係完全唔同嘅存在嚟嘅，佢 existence 我哋應該用 who， 跟住咧佢就問到一個位就問啦，咁最初嗰個人係邊個啊？跟住咧佢個答案好得意嘅就係、是、你其實係 day self 叫做 day self 就係人哋嘅自己，即係最初你係失去咗自己，你係冇自己，因為咧你總係跟隨大眾嘅意見。因為舒服好多嘛，即係阿媽叫你做醫生，你咪做咯。 如果你自己搞得好大鑊，佢咪又驚啦、辛苦啦，同埋你要 掟你啊嘛， 出咗事要自己負責啊嘛。 所以要減輕呢個存在嘅重擔咧，我就將佢分配咗。人哋係咁，我哋咪跟住人哋係咁樣咯，咁樣。咁直至到咧有某啲契機咧，我哋先被迫面對翻自己嘅。咁就係頭先你哋講過嘅其中一種啦，就死亡啦咁樣咯。 因為死亡帶嚟嘅嗰種焦慮感，佢會咁樣講。 係啊，好得意啊！即係佢話，雖然冇人真係經歷過死亡，因為經歷咗死亡就唔係人啦。咁但係咧，佢話其實死亡喺每一個人嘅生命裏邊咧，都已經經驗緊㗎啦。你佢咩意思？就係、是、你去到某一刻，你會發現咧，得唔係唔僅係理性上知道你會死，係佢成為咗一個你發現咗對你生命裏邊真係有影響力嘅一個東西。就係、是、你發現，喂、哎，我條命係有限嘅。嗱，如果你突然間發現咗呢樣嘢嘅時候咧，係好唔同啊！就係、是、你之前可能咪 follow 其他人咯，係嘛？我唔想自己揀嘛，好大鑊啊嘛。喂，但你諗下喎，條命最終係你得條命，你會死喎嚇。佢、發現咗人係一個向死嘅存在，佢個名叫做 being towards death， 係會死嘅。咁嘅時候，即係我生命有限啦，我要諗清楚啦。就好似正如你突然間想自己患咗絕症咁，得翻少少時間嘅時候，你會諗，剩翻有限嘅時間，我會想做啲乜？我會想成為一個點嘅人？你唔想嘥咗剩翻嘅時間。所以當你要察覺到自己真係會死，死唔係僅僅係一個認知上嘅東西，係一個真正生命嘅終結嘅時候咧，你就開始會覺醒，就諗我剩翻嘅時間應該點樣辦啦。所以你就開始咧。唔再係跟其他人嘅講法嚟去生活，就嘗試整體地思考，把握自己條命去諗，我應該點樣籌謀？呢、個整體把握咧，就會將你由一個非本己、非本真嘅人咧，變成一個本己本真嘅人，去諗自己想點樣活咯。 即係甚至呢個係唔係個內容？即係你可以話啊，你當你感真切感受到啊所謂嗰個死亡嘅威脅嘅時候咧，跟住察覺到咦完啦，咁你要真係要諗啦，我要做啲乜？ 可能你諗翻都係，嗯，都係跟大隊好啲咁樣，都得㗎嘛。不過喺呢個時候已經唔同啦，嗰、那個 status， 因為呢個係你選擇嘅一個生活方式啦。佢、又冇話一定要邊種生活方式叫好啲，佢唔做呢個道德上嘅判斷。但佢會分就係、究竟呢個係咪你真係作為人一種應該有嘅充分展現到嘅存在嘅方式咧、就係要你唔好似一個杯咁，人哋話佢係乜佢就係乜，佢而冇得控制。人其實都唔係嘅，所以深敲你其實都係某程度上去係揀咗你聽嘅啫。不過你其實好唔為意咁啦，個狀態就叫做，但係嗰種就叫做唔係咁理想啊。對人嚟講、真正你用翻人嘅存在方式就係你要好有意識咁去決定自己嘅未來係、 而其中即係呢度我補兩句就係、其中一個特點就係咧，即係喺一個非本己嘅嗰個狀態底下咧。那個死亡似乎在外面嘅，同我生命無關嘅。因為好得意嘅就係我存活着，其實相反嚟講，其實咪就係我係死亡中噶嘛。即係呢個係一個動態嘅時間流動嘅過程嚟噶嘛。所以佢既然係咁嘅話，死亡就唔係外面嘅一啲嘢啦，同我無關嘅。其實每一刻都經驗緊呢個咁嘅死亡。所以就我哋一定要即係有本身就係一個焦慮感喺入邊。 咁最可以補咗句就係、我死亡人都會補咯，就係究竟呢兩種唔同嘅存活模式咧，對時間嘅經驗好唔同啊！即係如果你諗下你。非本己、非本真嘅，你就听其他人讲嘅时候咧，其实in a sense，你唔需要讲未来同过去嘅，你就跟住其他人讲法去做得噶啦嘛。你唔需要谂自己未来要点，亦都唔需要你会自己处当下喺个咩嘅过去嘅处境度流落嚟嘅，你只需要跟住其他人啊嘛。所以你就会有所谓现当下嘅陷落咯，即系有咩讲咧？ 净系活在当下。 我有啊，但系冇时间。所以 Hedy 去到最尾，其实本己同非本己最终嘅差异系咩呢？其实是一种对时间嘅态度。咁咧，如果你是一个非本真嘅人咧，其实你系以现在为中心嘅，嗰啲 possibility 咧就流向你，然后你咁啱得到一个，你咪要呢个咯。但系咧，如果你是一个本真嘅人咧，就是因为你可以企喺死咗之后完整地回顾自己一生，所以当然你未死啦，你想象自己回顾整体一生，跟住你就懂得区分，用你嘅目标嚟区分呢、个 possibility 系我真系想要嘅，呢、个 possibility 唔系我真系想要的。所以咧，本真嘅人咧系以未来为中心去理解自己嘅人生嘅， 咁我哋讲完存在嘅时间啦，咁而家就唔再存在其他时间啦，唯有喺度完。希望大家咧可以 enjoy 呢一集嘅内容啦。Thank you.